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不良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方明啊。 方明是谁呀、 啊，二婶儿啊。 我去你的吧。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的开心茶馆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季彤。 大家好，我是方明。 在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要为大家奉上的依然是来自于宣南书馆的现场版评书， 请您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表演的三国演义。 上一回正听到诸葛亮排兵布阵，给各位战将分配了任务，目的是为了诱使司马懿出战，好消灭魏军。那么诸葛亮这一次的作战目标究竟能不能够顺利实现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诸葛亮又看了看，廖化在，张翼在，你们两个人指挥人马前去截住司马懿，因为司马懿得宝之后，司马懿肯定杀上前来，不能让司马懿过来。遵令。诸葛亮把人马都布置好了，头一个王平就开始动换了，张翼这指挥人马在这化妆，戴上鬼盔，脸上画上五彩啊，身上穿上兽衣，就是拿这毛啊什么各五彩颜色做的那么野兽的那个衣裳似的穿在身上，然后每人发一葫芦，里边装上龙黄夜宵引火之物，就准备放烟了。张翼这准备好了，这几员大将全准备好了，王平带着1000兵改变成卫兵，王平跨下马掌中刀过去了，带着兵走，打着魏军的旗号，哎，正赶上岑威压着木牛流马由打陇西运粮回来了。走在山中，王平指挥人马高声喊嚷：“带！”对面就得问呢：“带什么的？”“巡粮军，看看你们有难处没有？”“没有。”“回去禀报岑威。”岑威说：“你过去看看是咱们的人不是？”哨兵过来一看，回来禀报是，打着咱们的旗号，穿着咱们的这个军装。您想想，司马懿手下这么些兵，谁能认得谁呀？黑灯瞎火的。不防备了，那么王平带着兵就过来了。等两军相遇了，突然间把刀往前举，岑威你哪里走啊？刚这一愣，刀往下一抹，噗的一下脑袋掉了，大家伙全愣了。那卫兵还不跑啊？王平这1000兵上来，赶着木牛流马就走，赶到北原这儿，郭淮孙礼俩人得报了，赶紧指挥人马杀上前来，哪里走这样？等人马快追上来了，这边炮声一响，大将魏延、魏文长，这边炮声一响，大将姜维、姜伯约两个人指挥人马杀上来了，10000大兵啊！郭淮孙礼看着眼晕呢，但是郭淮孙礼的兵越来越多，终究他的兵多，一波一波一波往上来，诸葛亮这10000兵就顶不住了。这时候王平就指挥人把这舌头这么一拧，所有的木牛流马全不动了。哎，郭淮孙礼得报了，说木牛流马不动了，杀，增兵，北原山寨这儿就增加兵将了。人马杀上前来，快接触到木牛流马了，就听山中哒哒哒 还真不过瘾，鬼叫唤，那得让学校聊斋的这人笑他会笑这鬼叫唤。好家伙，跳着迪斯科就出来了，头上戴着鬼盔，身上五彩装啊，脸上五彩装，身上穿着寿衣，把这葫芦拿出来这么一点，出出出往出冒烟。这一人冒烟不在乎，俩人冒烟没关系，五百个呀，在这群魔乱舞，把卫兵吓坏了，撒腿往回就跑，蜀兵就追。王平的兵将一看又回来了，又把这木牛溜马的舌头的命令刷刷刷带着走了。这时候司马懿就得报了，司马懿得报，司马懿指挥兵将杀上前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将廖化、廖元简跟张毅两个人指挥兵将奉诸葛亮之命在这攀壁卡左右出来了。司马懿可就慌了，带着兵不多，人马就往回撤。司马懿气坏了，这时候廖化、廖元简手举大刀高声喊嚷，司马懿你哪里走，这兵也坏，知道追司马懿的，这兵撒得跑得快，把司马懿一人撂这了。张毅这么一看的，你去追去，我在人马把这道路给掐上，怕司马懿的兵将迂回过来。张毅指挥人马在这儿，前边一片密树松林，司马懿就进了密树松林了。廖化、廖元简在后边跟着，眼瞧追上了，廖化、廖元简恨呐，举起这口刀来，唰，这一下砍到树上了。你要听我说，《东汉演义》马山威这枪扎到树上的树是活的，有水气儿啊。等往出拔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借这机会司马懿跑了。司马懿聪明啊，他得想办法呀、啊。等把这廖化、廖元简把这刀取出来之后，再往前追赶司马懿，看见路口这儿有一头盔，这司马懿的头盔金盔。一看这金盔，看见马前月冲东去了。廖化、廖元简催马就追，司马懿你哪里走啊？其实司马懿把头盔搁这儿，他往西下去了。廖化、廖元简追了半天没追着，追出密树松林，往这边这么一看，大将姜维、姜伯约回来了。你干嘛去？我追司马懿。追上了吗？追不上，这儿得油盔。得了，咱们赶紧回去吧，打了胜仗。你追司马懿能追得上？他多机灵啊！廖化、廖元简跟着姜维、姜伯约就回来了。诸葛亮打了一大胜仗。回来再一查点，把司马懿造的木牛流马群劫回来了，上边还有不少的粮草。大家伙一看，诸葛丞相真有主意。这时候廖化过来献头盔，诸葛亮那么一看高兴，让他把金刚一说，差点司马懿死在廖化之手。来呀，军政司给他记上功劳，头等功。军政司拿起笔来，头等功，廖化刚记上。魏延来底下嘟噜，一头盔就头等功。诸葛亮心说：“你等着，我得治你。”所以您说这里边，不管君臣关系也好，甚至战舰战将之间的关系也好，或者是领兵的跟战将之间的关系也好，那么说诸葛亮是完人吗？诸葛亮也不是完人。诸葛亮对这魏延、魏文长这事儿，也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如果说当初诸葛亮用了魏延的话，兵出子午谷，也许这仗就不是这个情形了。但是司马懿说了，诸葛亮虽然有兵权，但是不善于权变，主意多，智谋多，但是不容易下决策。诸葛亮看了魏延一眼，没原因。那么司马懿呢，败回去了，传下命令，坚守勿出。他就琢磨着打这运动仗，怎么打也打不过诸葛亮。司马懿在这看兵书战策，着急琢磨。正在这时候，报和氏兵报，启禀都督，天使到，天使到，就是皇上派使者来了，那就传诏书来了。诸葛亮赶紧出去迎接，司马懿赶紧出去迎接，摆设香案接旨。咱们书不说废话，跪到接旨，上完香以后。把旨意传下来，然后摆上酒宴款待天使。那么诏书说的什么呢？就让司马懿身首无出，坚守无战。 司马懿得问这天使到底出现什么事了，因为孙权出战了，三路人马攻打北魏，现在陛下正在选择人才以应对孙权这三路人马攻打北魏，所以让您坚守不出。正中司马懿的心怀呀，司马懿答应了，然后又把这天使伺候走了。司马懿传下命令，坚守不战，发出探马打探军情。确实孙权出兵了，因为上回诸葛亮想起盟友来了，让费祎出使东吴面见孙权，孙权答应了三路出兵，而且御驾亲征。北魏得到消息了，孙权确实出兵了，当时朝中没人，曹睿也御驾亲征，你孙权御驾亲征，我也御驾亲征，三路人马来对付孙权的兵将，派大将孙绍到江夏郡前去迎敌，派大将田福带领人马，这一支人马上哪儿？奔襄阳前去迎敌。魏主曹睿带着满宠满伯宁还有几员大将人马，就直接够奔合肥，来到巢湖。到了巢湖之后，扎下水营，岸上呢是马步军大营。满宠满伯宁登舟往对面一看，一看江南的船只，一条船一条船一条船，而且旗帆招展，军容整齐，一看江南的水兵确实不错。满宠看了半天回来了，来见魏主曹睿，陛下，臣有一计。何计呀？陛下，我想孙权的兵将划江而至，他只习水战，看这意思呢，他只是防备，没有进攻之意，而且看咱们远来疲惫，他也没做什么准备。这样，今天夜里头我带领一支人马在西边，让您派员大将一支人马在东边，两路人马带着龙皇夜桥引火之物火烧他的战船，一战能成功。满宠确实是老谋士啊，所以咱们说书不耗费重点儿。到了夜里头，魏主曹睿传下命令，大将张求带着500兵，这边是满宠满伯宁带着500兵，带着龙皇焰硝引火之物，唰的一下就奔了水师大营了。到了吴国的水师大营，一把火就把这战船给烧起来了。等把战船烧完了，诸葛瑾可就跑了。陆逊、陆不言就得报了。诸葛瑾这么一看，当兵也竟得病了，这仗也打败了。诸葛瑾就请示陆逊、陆不言怎么办。陆逊就告诉送信儿的，你回去告诉上将军诸葛瑾，我自有办法迎敌。这送信的呢回来见诸葛瑾，说您放心吧，都督有主意，能够退却魏兵。那你看都督干什么呢？都督在辕门这儿带着兵射箭玩，谁赢了1毛钱。而且在营外头住了很多蔬菜跟豆角，嘿，就这主意还跟魏兵打仗呢。诸葛瑾着急啊。其实陆逊、陆不言有主意，陆逊呢就给吴主孙权、孙大帝写了一封信，上表啊，告诉吴主孙权把新城的兵撤出来，抄魏主曹睿的后路。然后陆逊、陆不言打到前边，前后夹攻，让魏主曹睿不能回归洛阳。万也没想到，这封信送出去到渡口这儿，让满宠手下的兵给逮着了。把这封信拿出来交给魏主曹睿，曹睿这么一看，陆逊、陆不言是个人才，如果真按这主意办，我兵休矣。那么送信的可不是一个，跑回一个来禀报陆逊、陆不言。陆逊心说坏了，我这计策让曹睿知道了，陆逊就有主意了。这时候诸葛瑾来了，都督，您在这种豆角， 您在这射箭玩，怎么打这仗啊？子瑜，你别着急，你回去把兵将准备齐了，把战船全都准备好了，表面上是迎战，实际上咱们得撤兵。撤兵？子瑜，难道你不懂得陛下之心吗？啊，我明白了，表面上让诸葛瑾预备船只，陆逊、陆伯言准备进攻，实际上陆逊徐徐而退，把自个儿兵将退回来了。那么《三国演义》呢，写的也很简单，他这件事告诉大家伙什么呢？就告诉大家孙权根本没有灭贼的决心，他根本就没打算灭北魏。你要纵观小霸王孙策、孙伯符借着各路诸侯窥测中原的时候，他创下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事业。而且火烧战船、赤壁鏖兵，如果没有诸葛亮过江舌战群儒、智击孙权、智击周瑜、孙刘两家不联合的话，那么这仗到底是胜到底是败不得而知。从这一点上看，孙权虽然说很聪明，是个英雄，而且手下有大将陆逊、陆伯言，但是终究第一没有灭贼的决心，另外他们只是善于水战，守护自己的边疆还行，但是要打算进攻协助诸葛亮出祁山灭北魏是办不到的。只是划江而治，你在江那边，我在江这边，互不干扰，保护我自个儿的土地。陆逊、陆伯言也明白无主之心，我帮助不了你诸葛亮，我守住我东吴这块地盘就行了，我根本就没打算灭北魏，而且他也灭不了。那么诸葛亮呢？虽然说孙权没有打诸葛亮，但是诸葛亮也没借助到孙权的力量。诸葛亮六出祁山，虽然也打了不少胜仗，但是并没前进一步，打的都是魏国的侧翼，在主攻方向一寸土地都没得。对手是谁？对手是司马懿。所以说诸葛亮六出祁山不能够成功，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消息传到了魏主曹睿的耳朵里，说诸葛瑾的战船已然准备好了，可是发现陆逊已然撤兵了。陆逊、陆伯言这一举动，曹睿说这是他的计策，陆逊这人不好惹，咱们坐观动静。结果不出三天得着报了，陆逊、陆伯言指挥东吴的人马已然撤兵了。魏主曹睿心中不宣，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让大家众战将保守住各个重要的关口，然后自己带着兵到了合肥以观动静。这些消息诸葛亮知道不知道？诸葛亮是大概齐的知道，因为那时候交通跟通讯都不方便。到底孙权撤兵没撤兵，到底魏主曹睿回没回洛阳，诸葛亮不得而知。诸葛亮干嘛呢？诸葛亮传下命令，有这木牛流马来回运粮，诸葛亮就当手下的兵将跟当地的魏国的百姓签了合同了。那时候叫合约，现在叫合同。干什么？屯田。我出兵，你出老百姓，打下粮食之后，兵就是蜀国的兵拿一成，魏国的老百姓拿两成。因为老百姓怕打仗啊，只要你不打仗就好办，跟这些当兵的很和谐，在一块种地屯田，大家伙高兴了。这么一来，司马懿可害怕了。司马懿的大儿子司马昭就来一见司马懿爹，看来诸葛亮打算赖上不走了。一个他造木牛流马，再说一个他跟咱们魏国的老百姓一二制屯田，在这长脚待下去，把咱们耗干了，他不走了，咱们这仗怎么打？干脆我指挥人马杀上前去跟他决一雌雄。不行，儿啊，当今万岁传下旨意让咱们坚守乌战，不能打呀。其实司马懿是个老油条。为什么说的是老油条呢？我不打。为什么不打？因为他打不了。刚才我说了，在运动战上他怕诸葛亮打不赢，但是嘴里不能说，就说皇上让坚守乌战。正在这时候，外边炮火连天，杀声震耳，报何时禀报？大将魏延举着您的头盔在外边擂鼓交战，伸手不战，高挑免战牌。司马昭就着急呀、啊。 司马师也着急啊，爹，这仗为什么不打？不能打，小不忍则乱大谋，给压下去了。司马懿不出战，诸葛亮着急呀。可是诸葛亮心里有数，知道司马懿心里想什么，他的主意就出来了。木牛流马已然造得差不多了，诸葛亮暗中就传下命令，把马岱叫来了，参见丞相，你呀，带着500兵，在你的营中往下挖沟，把这沟挖得特别深，里上藏着干柴烈火，把地雷都埋好了，把柴火都埋好了，外边不知道。然后你在山上盖上草的窝棚，让司马懿怀疑是藏粮之地，实际上里边都放着龙黄燕硝，放着干草，放着木材。在这山里边你布下地雷，挖好了沟，把这些干草都布置好了，然后你在山上预备强弓硬弩、灰瓶、炮子、弓木、雷石，人藏起来，不能让他发现了。我要灭司马懿就在此处，然后让马岱派兵就在这子午口这儿，白天挑起来7星挑旗，晚上挑起来7盏灯，让马岱把这些烧子午谷的东西全都准备好了。马岱前去准备，诸葛亮把魏延叫来了，参见丞相。魏延，我准备让你前去叫战，无论如何你把司马懿叫来，白天你就往这7星条旗上走，夜里你看这7盏灯的就是方向，你把司马懿的兵将带进子午谷，我自有决策来对付司马懿。你要看《三国演义》原文就这么说的，我自有办法。什么办法？没告诉魏延、魏文长。然后诸葛亮传下命令，让所有的战将分头扎营，把人马都疏散好了，如果岐山大营有事，就假装出兵去保护岐山大营。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儿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开心茶馆的第一时段当中，咱们再接着收听。 几分钟的短暂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 我们将为大家奉上其他形式的传统曲艺节目， 咱们稍后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晴空心花怒放表白 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存在。

怎么叫当归？ 说丈夫出外三年了，应当回来了，回呢当归讲，就不当归吗？ 应当回来 啊。 那么他回来没有呢？ 没回来。 没回来。那么家人的小孩打哪儿来的呢？这问题您得谈清楚了，因为这涉及到法律问题呀。 嚯，满带扣帽子。 不是扣帽子这事儿你得讲清楚了，对不对？ 啊，可是我当然我得讲清楚。 那你说是怎么回事？ 还是这么回事。这个虽然说是这个家人的丈夫没回来呀，可是这个家人呢出外呀找他丈夫去了，在外边住了几个月呢，怀胎有孕呢，回来到家生养的，是这么回事 啊。哎，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呢？ 不是啊，这我不能不清楚。 怎么回事呢？ 那家人啊是我姐姐，你管着管不着？这是哪儿的事儿？这个我这不挨着他，挨着问我。 别急着白脸的、啊、 不是急着白脸， 不要急着白脸。字一句，一封书信半字空， 这叫薄纸。 怎么叫薄纸？ 说来了一封信，打开一看呢，上边连半拉字都没有，是薄纸一张，这不薄纸？ 那么信皮上有字没有呢？ 没字。 信皮上也没字。那么这邮政局他怎么给邮来的？ 他这是托人带的、 托人带来 的。 带一张白纸有什么用呢？ 让家人糊窗户，你就走了。这玩意儿刨根问底儿，谁受得了啊？你带着狗来的是怎 么？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 哪有这么 脸红脖子粗？ 你来得起来，来不起甭来。 一个小游戏， 就是 至于这样吗？ 啊， 我认输了行不行？ 不认输也得成啊！ 两毛钱吧， 啊，给两毛， 给您两毛， 拿钱。 哎，别悠这两毛钱，一会儿闹得心情不愉快。 是， 是不是大今儿个的？你说这， 你钱来哪儿搁着呢？ 在擂台上拴着呢， 钱狠子。 哎呀，这实在对不起。 怎么了？ 没零的， 没零的，我找给你。 我给您一块，您找我。 好，找你八毛。 找一块二。 哎，啊，给一块找一块二，你外头换去。 外头换不出来， 我这也换不出来，你就给两毛钱得了。 真没零了，真没零。真 我不说找给你， 我这票太大，您找不开。 不就十块钱一张吗？ 我这一万块钱一张的。 有一万块一张？ 有，把我们家那国库券拿出来了。 好，你也不怕丢了？ 那什么，我该您两毛，该两毛。 这一该账啊，就没意思。 哎，我不是该账，这回我摔你猜，你要猜着给你四毛，你要猜不着，咱们算没事。 那也成。 怎么样？ 可以。 咱说就得说那好的，不能像你是那么啰啰嗦。 好， 听这个， 哎， 咕叽儿， 说呀， 完了， 完。他这真快呀。刚才我那是四句，到他这一咕叽完了， 干净利落脆，大家伙好记。 你这个是打吃的使的用的？ 打一吃物， 打一吃物。 嗯， 您哪位吃过咕叽儿啊？得了，我猜不着， 认输了， 认输了。 告诉你， 这是什么？ 贴饼子的， 贴饼子的。 对， 哦，山东叫糊饼。 哎，对对对对对。 那怎么会咕叽儿啊？ 你瞧，和好了一盆面，把那锅水烧开了，锅帮烧热喽，面是软的，锅帮是硬的，拿起一块面团吧团吧，往锅帮这么一拽，咕叽儿。 锅 好啊，这个 好贵的贴饼子呀，我听听两毛钱没了，这我要吃着得多少钱？ 谁不该谁的。 哎，好， 再说一好的你猜。 行， 听那个啊，咕叽儿， 说吧。 完了， 完，这倒好，今儿我这钱都输到咕叽儿上了。 刚才那猜不着，那你更猜不着了。 那这是什么呀？ 又贴一个。 哎，又贴一个，这不行啊，这个这叫什么呀？要弄一盆面挨着咕叽儿咕叽儿贴着没完，我得收你多少钱呢？我，你老说咕叽儿， 怪你怪你， 怪怪我。 你为什么不敢猜呀、啊？我这说咕叽儿，你又猜贴饼子，你就赢了。你胆儿小啊，对不对呀、啊？ 那你怨谁呀、啊、你？ 这个是怨我。我要猜贴饼子，我不就赢了？ 就是啊。 哎，你还敢说不敢了？ 你敢猜吗？ 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你要敢猜，我就敢说。这回咱们多赌点。 多少钱？ 五毛。 一块我都来。 听那个， 你说， 咕叽儿 贴饼子， 沾一卷子， 走。这倒好，又给我换白面的了。 你都花五毛了，还不给你点细粮？ 哎呦，我吃着了吗？ 该我四毛啊！ 哎， 该我四毛。 哎，什么该你四毛？你这前后仨咕叽儿啊，满白咕叽儿了啊，一个也不算 哦，全不算了。 你说好的我认识。 这就说一好的，说一别人不会的。听那个，说弦短去一块， 那更短了， 长了， 长

你什么时间找我？ 半夜里头。 这半夜三更的，还有到澡堂子洗澡的 啊？有去的。 这不像话。 怎么不像话？ 哪有这人？ 怎么没这人呢？ 我没听说。 你没听说事儿多了。 来吧， 你不信，你问人家半夜有洗澡的没有？这半夜有洗澡的没有？ 你 这矫情不矫情？ 这都不像话。 一块玩儿， 你来得起来？来得起来？ 夜里有洗澡？哎呀，您刚回来啊？ 压到我来了，出去！我摔死你，信不信？你得说我， 要说我听不认输呢？ 说我不认输，那不讲理。 这是你做 的，赔 一张电影票， 两毛钱， 两毛钱， 对 怎么两毛？ 咱们有一个， 你都哭了，这是哎，谁呀？ 我， 你输了， 道歉吧。 哎呀，我说二婶啊。你这找不着打架的段子，你这拿这打灯谜来对付我来了。 什么叫对付你呀？我只是说这周的段子名字里都有个打字儿，你管我怎么打呢？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娱乐七十二变。 手托着腮，叫声红娘你过来。李姑娘有一件不明的事啊，直到如今我没解开呀。千金体呀，为什么惹下这一场灾？啊，张君瑞啊，他本是唐朝的一位客。你姑娘啊，是宋氏三代的女裙钗，唐宋相接着二百载呀，是何人给编出这部西厢来呀？出二门不迈，啊，茶胭脂磨粉儿，总嫌不白，小红娘闻听抿着嘴儿笑啊，您不明白，我明白，在朝把官做呀，那官居一品，位列三台。咱老爷做的本是大主考，考取天下的众英才，宋王爷开了这文考场，啊，天下的举子都奔了来呀。在河南，来了一位关公子啊。